秋芬亲眼所见的大神并不如他之前想象的那般华丽的无法让人直视。真实的大神很普通，很简单，但是他能让人轻而易举感受到他对荣耀的爱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喜欢。比赛不只是胜负，比赛本身就是一种享受。秋芬很喜欢大神说的这句话， 他一直期待着能享受比赛的快乐，他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。身边有一些学员都笑他傻，在他们看来，现在就想接叶秋大神的班，未免太早了点吧。秋飞却不这么以为，做叶秋大神的接班人，这只是别人给他的定位，而他自己更希望能和叶秋大神一同站在比赛场上，一起享受比赛， 追求胜利啊。虽然说他正巧也是个战斗法师，想同职业出现在同一战队担任主力难度确实有点大，但是谁也不能说这绝无可能，不是吗？秋飞为了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着，大神也会时不时的来训练营教导一下大家，打一打指导赛什么的，而他的习惯就是在对战的过程中指出对方不妥的地方， 然后找出机会亲自示范出来。全职业精通的教科书那真不是浪得虚名的。家事训练营里战斗法师是多点，但其他职业也应有尽有，而大神个个都可以从职业本身来指导示范，比传说中的外挂还凶残。邱飞在那个时候当然没少受过大神指点，每一次也都是先被指出问题， 而后大神亲自示范如何处理问题。去年夏天不期而遇的双方，大神像是从未离开过一样，给他打了一场教学赛。只是那一次大神没能找到机会帮他示范出来，而现在时隔一年，连突中断再连战法终于从大神手中施展出来。虽然这可能只是一次巧合， 但秋飞却止不住要想起去年的那一局教学赛，未完成的示范终于在这次实战中实现了吗？这一击躲不过呀。战斗格式被击中了。伴随着解说的惊叫，这一击秋飞没有能够躲避着，军魔校的连招跟着滚滚而上， 天机、手里剑、月光斩、十字斩、 地裂波动剑，暗夜斗篷。解说潘林开始还跟着军魔校的攻击技能念得抑扬顿挫，但结结就已经没事了。几次想再重新插上口，但没等他爆出这个技能时，军魔校却已经打到下一个技能了。通通都是20级以下发招收招很快的低阶技能，军魔校的连击始终保持在一个极高的速度， 再加上这当中完全没有潘林所熟知的套路，结果跟着念了几个以后，他的嘴皮子就实在跟不上这连击速度了，到最后只好灰溜溜的闭嘴。就这样一直被连击下去吗？军魔校的连击攻势，秋飞确实觉得很陌生。这些技能他全都熟识，可是这样串联在一起的攻击方式却从来不在他学习研究的范围内， 他的意识跟不上这样的攻击套路，这不单单是经验的欠缺，这根本就像是踏足了一个陌生的领域，好像对面的是从另一个游戏跨过来的职业似的。更让秋飞觉得无力的是，叶修几乎判断出了他所有的应对手段，然后轻巧地避开了让他可以应对的可能，让自己的攻势得以延续。 秋飞几次想到的做法都只开了个头就草草结束了，因为叶修都抢先一步做好了调整，让秋飞的应对方案悉数落空。都不行吗？那么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浮空在天的战斗格式看准一个机会，突然一个拧身，军魔像追上照打，战斗格式抬手一矛，却没刺向军魔像，而是凌空刺向了土地。 一道光环从矛身上坠下，转眼进入泥土不见，紧跟着一道魔法波动在泥土里扩散开去， 战斗格式空中一扯战矛，大地突然像的撕裂一般，并有泥土高飞而起，正是君莫笑所处的位置。战斗法师75级最新技斗破山河，技能可以传输魔法斗气，最终以这样的方式隐藏爆发，间接袭击对手。75级技能，这是叶修离开家世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东西，这些新技能的掌握，秋飞可再没接受过叶修的指导，完全由他自己主导掌握的使用思路。这终于不再是叶修可以轻易料算到的。这一记斗破山河切断了君莫笑的连续攻势，帮秋飞赢回了平衡的局面。 漂亮，这一斗破山河的使用真的是恰到好处。作为75级，目前还没有太统一的使用方法，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思路。秋飞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如何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就刚刚这一瞬间，斗破山河的使用妙不可言，一击斩断了君莫笑攻击的延续性，而且还保持了反击的无限可能。战斗格式上了， 切断了君莫笑的连击，秋飞立即操作战斗格式予以反击。龙牙起手平淡无奇，依旧是战斗法师最平凡的打法，而秋飞以最认真的态度操作着。龙牙、天机、落花掌、元武棍四个技能全是战斗法师最低阶的技能，由这四个技能组成的这套短小简单的连击，是任何一个战斗法师的玩家都能流畅打出的。在秋飞一丝不苟的操作下，这套连击愈发的朴实无华，短短一瞬，四个技能便已经走完，但还是被君莫笑一一化解。这套连击固然很多人都熟，但如何应对却也早有娴熟的答案。君莫笑很踏实地避过了四个技能的连续攻击，谁想这时秋飞的操作再次异军突起，一个75级的新技能再一次从他手中施展出来，风卷流云。旋转战矛带动魔法波动引发气流，而魔法波动就夹杂在这些气流中，和手中战矛一起攻向了目标。结果君莫笑千机伞一撑，云散风轻地躲到了盾后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这一次秋飞没有再退后一步，反倒在千机伞张开后踏了一步，攻击直接朝着千机伞上砸了过去。